君所保家心。应童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沉默吟出》来一浪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My

甭想他是玉狠狠玉呀金呀，这一天时值严冬，地冻天寒，闽德公应有之约，到冬庄饮。Thank you.

行人难举步，征夫驻马提壶剑呐，江上的渔翁打透了说一瓢斗里，离岸深远 再唱一曲， 小爷为你们演唱一段腰节大春景。 往前